德训篇第五十章，敖尼雅的儿子大司祭席梦，在世时修理了上主的殿宇，在位时巩固了圣殿，双层的墙垣，圣殿周围高大的支柱都是他建造的。在他的任期内，挖凿了蓄水池，水池广大如海。他照顾自己的百姓，救他们脱免灭亡。他巩固了城池，防备围攻。他扩大了圣殿和庭院的入口。当他从帐幕后的至圣所出来，民众群集他身边时，他是多么有光彩！他如云间的晨星，又如望日的圆月。他照耀人世，有如照耀至高者的圣殿的太阳。他如云彩中灿烂的红米，如春天的玫瑰花，如西畔的百合，如夏天的黎巴嫩树枝。他如烈火和香炉上的香料，如镶有各种宝石的精致器皿。它如开花结果的橄榄树，如高耸云霄的扁柏。当他穿着荣耀的礼服，披上十分华丽的装饰，升到至圣的祭坛前时，使圣所的周围墙壁上也闪闪生光。当他从司祭们手中取过一份祭肉，站在祭坛火炉旁，兄弟们环围着他时，他像黎巴嫩山上的嫩香柏。亚郎的众子孙盛装华服，如棕榈树的枝条环绕着他。在全以色列的集会跟前，他们手中拿着奉献给上主的祭品时，正是如此。他在祭坛上完成职务以后，为使至高者全能天主的祭祀更为庄严，就伸手放在奠祭的爵上，然后取爵奠祭葡萄酒，把酒倒在祭坛的根基上，献给至高者万有的君王，当作悦意的馨香。那时亚郎的众子孙高声欢呼，吹起用金属打成的号角，发出响亮的声音，使至高者听见而记起自己的百姓。那时全体民众一起急速俯伏在地，亲从他们的上主天主，全能至高的天主。歌咏团高唱赞美歌，声音洪亮悦耳，民众向至高的上主谢罪，在仁慈者面前祈祷，直到奉侍上主的礼仪完毕，直到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为止。以后他便下来，向以色列子民全体会众举手，并亲口将上主的祝福赐给他们，且因上主的名号而自豪，为领受至高者的祝福，百姓又俯伏在地，再举行祈祷。现在，请你们赞颂万有的天主，因为他在全世界处处行了伟大的工程。他从我们还在母胎时就增加了我们的岁月，按他的仁慈恩待了我们。愿他赐给我们愉快的心灵，并使以色列现实平安，永远平安。愿他的仁慈不离开我们，并在他指定的时日拯救我们。愿他的仁慈长存在席梦身上，并与他立定佩乃哈斯的盟约，这盟约要与他和他的后裔 永存不灭，如天之永恒。有两个民族是我心中所憎恨的，而第三个是一个不成民族的民族，我也恨他。他们就是住在色伊尔山上的民族和培勒舍特人，以及那住在舍根的愚昧民族。我耶路撒冷人，希腊厄勒阿扎尔的儿子耶稣，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些关于智慧和知识的道理。智慧乃由我心中涌出，注意这些事的人是有福的，心中思念这些事的必成为智者，实行这些事的他必是无所不能的，因为上主的光明是他的向导。